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将目光转向英国。在中国2018年1月1号开始拒绝洋垃圾入境之后呢，也使得欧洲一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面临困境，一时间难以找到充足的垃圾处理员。而欧盟方面表示呢，也会在今年底解决这个问题。而在英国社会，垃圾是掩埋还是焚烧等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外，我们还要关注独特的天气现象。刚刚过去的一周，北极出现了-2度的气温，而欧洲大部地区又遭遇了寒流和风雪的侵袭。多变的天气让人实在摸不着头脑。好了，让我们一块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2018年1月1号开始，中国禁止进口垃圾，那么其中呢包括了塑胶、纸类、废弃炉渣和纺织品等等。这之后呢，那些主要向中国出口垃圾的国家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国内呢过剩的垃圾呢？在中国新年伊始宣布对洋垃圾实施的进口禁令之后，令一些西方国家措手不及，因为很多的垃圾出口国过去是依赖于垃圾出口，本身国内呢并没有充足的基础设施，难以充分的实现对废旧垃圾和物品的回收利用。那么中国不再进口了，他们或者会寻找下一个亚洲国家作为垃圾的出口点，比如印度、孟加拉或是越南。就以欧洲为例啊，目前呢，欧盟正在紧急讨论，大约是300万吨的塑料垃圾往哪里堆放？因为欧盟过去呢，40%的塑料垃圾是出口往中国的。欧盟方面已经表示，到今年底，欧洲就会出台塑料战略，这些问题呢，将被基本解决。而从2012年开始呢，英国就向中国大量出口废旧塑料，占了英国总塑料出口的2/3。那么中国的禁令呢，意味着英国需要立刻增加每年35万吨的垃圾处理能力，才能够补上缺口。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将视线转向英国，来看看中国的垃圾进口禁令如何倒逼英国来重构自己的废旧垃圾回收业务。 英国塑料回收企业万登回收位于伦敦北面，距离伦敦车程约1小时，包括万登回收在内的回收企业每年要在英国处理约150万吨的可再生废弃物。回收的塑料废品中，大约2/3被出口到了国外，而中国是主要的进口国。显然，中国的废弃物进口禁令会导致英国已经问题重重的回收产业进一步陷入危机。 China officially announced the ban in July 2017, giving around 6 months' notice to countries affected by it. There were many warnings and chances to prepare leading up to that. 有分析认为，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各地政府也可能会被迫停止部分废弃物的回收，但这样一来会让英国的大街小巷垃圾堆积成山。英国政府表示，首先要设法在国内处理更多的废弃物。业内专家表示，英国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而且越快越好。 We'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recycle our way out of this. Emphasis needs to be on reducing the amount of plastic, so tackling it at source. We need to think extremely carefully about packaging.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packaging is designed, what goes into it. We need to make it simpler. We need to improve collection systems.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北极，来探究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反常天气现象。 北极，地球最寒冷的地方。近年来的北极气温升高时有听到，但是在2018年初，北极气温出现了极端的反常。在2018年的2月25号这一天，北极气温达到了2摄氏度，这是根据美国全球预测系统模型监测得来的数据。可是在常态下，这个时期北极天气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据了解，在每年的3月20号之前，北极应该是没有阳光照射的。那么此时呢，北极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刻。摄氏2度，这个现象让科学界感到震惊。分析认为呢，北极暖至冰点以上，可能是因为风暴为整个的格陵兰海输送了强劲流所导致的。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一反常天气事件。 北极温度2月25号达到接近2摄氏度，尽管没有进行实地测量，但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气候学家扎克拉贝确认，暖流直接穿过北极中心，北纬80度以北整个地区2月平均气温升至历史记录最高点。报道称，去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1980年以来，如此极端的暖流入侵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不断变长，强度也在增加。从1980年至2010年，共有4年发生此类现象，而现在过去5年中，就有4年发生了此类现象。挪威极地研究所研究人员表示，暖流现象与北极冬季海冰减少有关，并强调今年1月北极冰层厚度为有记录以来最低值。据报道，近日来，科学家惊讶地在格陵兰岛北部发现开放水域，而这一地区通常应有古老厚重的冰层覆盖。在格陵兰岛北部，北极点以南400公里处，莫里斯杰沙角气象站今年已监测到零上温度长达61小时，并一度高达 6.1 摄氏度。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在今年的2月底，北极出现了史上的最高温，达到了摄氏2度。这一现象让科学家们感到震惊。分析认为呢，北极之所以超过了冰点以上，可能是因为风暴为格陵兰海输送强暖流所导致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在欧洲多国呢却出现了极寒天气，像意大利首都罗马就迎来了6年都没有遇到过的大雪，气温骤降。人们因为很久没有接受过雪的洗礼了，因此呢，路面交通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列车普遍的延误。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克罗地亚，都迎来了低温多雪的天气。气象部门的分析显示呢，这是因为寒流吹过导致。那看来暖流寒流在地球上空呢是不断的交织，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常天气。好，我们再来关注眼下欧洲正处于的极寒天气潮。 强降雪遍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首都罗马部分地区降雪厚度达10厘米，这也是6年来罗马的首次降雪，并导致当地最低气温降至-7摄氏度，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本轮降雪是罗马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那么经过近10个小时几乎不间断的下雪呢，市区已经有了不少的积雪。那么我们从这个车身上就可以看到，这大约是有10厘米左右的积雪厚度。 由于下雪在罗马较为罕见，当地民众纷纷趁雪未融化与家人朋友出门看雪景、打雪仗。 È una giornata di festa, non si è andato a lavoro, i bambini non sono andati a scuola e la piazza è molto bella. 与此同时，受降雪天气影响，罗马地面公交减少了服务，部分线路甚至一度瘫痪。罗马的火车站和机场都聚集了大批出行民众。意大利铁路部门表示，26号当天，从北部开往南部的列车平均延误时间约为2小时。此外，政府也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并要求辖区内所有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停课。受恶劣天气影响，部分企业员工也选择停工或请假。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意大利全境本周内还会遭遇冷空气，下周意大利北部可能再度降雪。近日，克罗地亚全境迎来低温降雪天气，在雪情严重的西北部地区，所有学校已停课，通往沿海地区的所有公路禁止载重车辆通行。受冰雪天气影响，26号还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相撞事故，造成14人重伤，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波兰近日也遭遇极寒天气，导致首都华沙的维斯图拉河面上出现大量浮冰，大大小小的浮冰随着水流缓缓移动，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道。极寒天气又造成两人死亡，使这个冬天因严寒致死的人数增加到48人。英国气象局表示，本周有可能是英国近年来经历的最冷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将有可能遭遇1991年以来的最冷天气。在法国，未来几天的气温预计将下降至-10摄氏度，体感温度将低至-18摄氏度，当地相关机构已开放紧急庇护所。在德国，当地气温预计将会持续下降至-20摄氏度。目前，德国首都柏林95%的过夜庇护所已经满员，接下来几天有可能出现过度拥挤的状况。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寒冷的冬季，来一杯热咖啡可能是治愈寒冷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了。眼下呢，在英国各种各样的独立咖啡屋十分的流行，对像星巴克、 Costa 这样的大型连锁咖啡店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些独立品牌的咖啡屋没有大连锁咖啡店那种快文化的味道，每一间有自己独特的装潢特点，有自己的味道。每一个老板呢，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装饰店面，同时一丝不苟地追求咖啡的品质。所以对于当地的咖啡消费者们来说呢，要想快，要想便捷，要标准化，尽可以去连锁咖啡店。但如果要情调，要属于自己个性的口感，那么独立咖啡屋是不二的选择。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走进英国的几间独立咖啡屋，来感受他们与众不同的情调。 毫无疑问，咖啡是英国大街上最热销的商品之一。 How many coffees would you drink a day? I drink like 6 or 7. About 4? How many coffees would you drink a day? 2. How much are you spending on coffee every day? I don't know, 15 pounds. 在英国，许多企业都希望能在利润丰厚的咖啡业分一杯羹。消费者争夺战中，不仅有各大咖啡连锁店和独立咖啡店，还有处处都能看到的咖啡贩卖机。同时，酒吧、快餐店、面包店，甚至连杂货铺都出售咖啡。咖啡业内分析人士曾提醒，英国的咖啡产业可能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因为供应超过了需求。 There are now over 25,000 coffee outlets in the UK. That is up from just over 10,000 a decade ago, and most of them are the big chains. But as competition really heats up, coffee shops are having to do more to satisfy the consumer. 去年第三季度，英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喀士嘉的销量暴跌，一方面是因为英国脱欧导致消费者信心低迷，另一方面，食物新鲜、价格实惠的独立咖啡店正逐渐从连锁咖啡店手中抢夺市场份额。 Really is an imperative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across so many aspects of your business, be it the quality of the coffee, the reception from the baristas and the service, especially the food, innovative food option. 根据世界咖啡门户网站公布的数据，尽管英国咖啡业增长有所减缓，还是比英国整体经济表现要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走进一家韩国的手机应用程序开发公司。他们开发了一种名片应用程序，受到了市场的欢迎。那么这种程序有什么独到之处呢？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随着智能手机日渐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每天各大手机应用市场都会发布各种应用程序。2017年全球应用程序的下载量超过1750亿。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家公司，韩国 Drama and Company 公司，他们开发出了韩国名片应用程序，名为 Remember。 今天节目里就让我们与公司首席执行官崔赞浩先生一道聊一聊他们公司。 Drama and Company는 명함관리서비스인 Remember를 개발하고， 韩国 Drama and Company 公司是一家 IT 公司，开发了名为 Remember 的名片管理应用程序。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3年，于2014年1月开始提供这款应用程序。公司名称中的 Drama 一词实际上是梦想成真的简称，它体现出我们实现梦想的坚定决心。 崔在浩先生曾进入京吉科学高中，毕业于韩国科学技术院电子工程系。他曾在德勤咨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担任顾问六年。2013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迎接新的挑战。他梦想打造一个基于名片的商业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从名片开始的各种关系将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商业机会。作为这样一个新服务的发起人，公司于2014年推出了名片管理应用程序。 这款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是用户激活应用程序并拍摄名片照片，名片的图像传输到我们的服务器，我们的打字员输入卡片上的信息，并将其保存在用户的智能手机上。在2到3分钟内，用户就会收到结果通知。从那时起，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找到联系人信息。例如，如果用户拍摄 A 的名片照片，这款应用程序会自动读取并保存 A 的信息。稍后，用户可以使用搜索关键词功能来查找有关 A 的信息。用户可以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给 A 或访问 A 的办公室。 在做业务的过程中与人会面，许多人会彼此交换名片，职务、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都会写在卡片上。他们把这些名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或者把它们放在名片簿里，盒子或名片簿很快就装满了名片。事实上，人们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翻看这些名片，但是如果名片一直被放置在某个角落，他们将失去作为信息存储介质的意义。用户使用应用程序 Remember 不必担心这一点，一旦他们拍下收到的名片，卡片上的信息就会自动保存在他们的智能手机里。有了这项服务，韩国 Drama and Company 公司占据了韩国名片管理应用程序 80% 的市场。用户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拍摄名片照片后，韩国 Drama and Company 公司的员工输入信息并将结果传输出用户的智能手机，所以这不会产生识别错误，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输入信息。手动转录技术区别于基于传统光学字符识别字母方法的其他应用程序。此外，用户可以免费下载这款应用程序，通过口口相传，这款软件以免费便捷的特点受到用户认可，注册用户数量快速增长。 这款应用程序目前拥有约180万注册用户，当然我们已经开展了推广活动，更重要的是许多用户对这个服务感到满意，并将其推荐给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开拓海外市场，我们正计划三月份进军国外市场。我们相信这款软件在其他国家也会证明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为它在韩国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我们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这款便捷的服务。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应用程序扩展到商业网络服务，并从中获取利润。我们探索国外市场将有助于更快实现这个目标。 这项服务自上线以来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获得了180万注册用户。下个月这款应用程序将出口到亚洲国家，其中包括广泛使用名片的国家和英语国家。从最初阶段开始，公司就引入了86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政府资金。去年他吸引了韩国顶级搜索引擎运营商 Naver 的大笔投资。韩国 Drama and Company 公司对其海外业务的成功也充满信心，因为其具有识别准确性的便捷应用程序将在国外市场上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在更广泛的市场前景下，韩国 Drama and Company 公司将寻求开发一个商业网络平台。公司正在梦想打造一个完美的商业渠道来连接用户并传递信息。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 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关注来自联合国的消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在2018年穿越美墨边境的难民，以及从中东地区跨越地中海，希望能够进入欧洲的难民呢，仍将是国际难民的主要来源。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指出，尽管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报告的边境拘留人数减少了 44%，但根据该组织在柏林的失踪移民项目数据统计，去年仍有412名移民在从墨西哥越过边境抵达美国的过程中死亡。2016年这一数字是398人。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米尔曼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2017年初的暴雨是造成移民死亡的原因之一。因格兰德河水位增高导致越过边界更加困难，大约有80人淹死。米尔曼说，但是这并不能解释在边境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增加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行政当局或执法政策如何，自失踪移民项目2014年启动以来，移民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数一直保持稳定。米尔曼表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线长约2200英里，还有大量的危险地区。美国德克萨斯州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地区，在那里2017年有191名移民死亡，比2016年的151人增加了 26%。 此外，一些墨西哥的犯罪团伙实施的凶杀案导致的死亡人数很难得到统计。国际移民组织还通报了关于上周在利比亚海域发生的沉船事件的最新消息。该组织确认，在13具已发现的尸体中，有12人是巴基斯坦公民。移民组织表示，2017年在从意大利抵达利比亚的移民中，巴基斯坦是第13大来源国，抵达人数超过3000人。2018年至今，巴基斯坦在移民来源国中排名第三。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在2018年的头五个星期，7511名移民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其中 62% 的移民抵达意大利，其余抵达希腊和西班牙。去年同期这一数字是10078人。该组织在罗马的办公室5日报告称，今年通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的移民约有4700多人，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5%。 联合国呼吁2018年有更多的全球投资者将投资方向专注于绿色、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 代表着450家掌握着数十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者齐聚联合国纽约总部，呼吁私营部门更多的投资于绿色经济，并严格审查投资组合中的气候风险因素。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31号在气候风险投资者峰会上指出，2017年在单年造成10亿美元灾害损失数目方面与2011年的最高纪录持平。去年同气候相关的灾害造成的全球直接经济损失为4000亿美元。阿米娜·穆罕默德指出，未能解决气候风险所造成的人类损失是巨大的，或许难以估量。他指出，气候变化对系统宏观经济构成了风险，同时也对财政金融系统本身构成了威胁。阿米娜·穆罕默德说，财政是投资未来的关键，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对金融系统规定和措施进行改变，使之适合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们需要拥有雄心壮志，具有雄心意味着做出具体承诺，通过可行的行动改变运作轨迹。阿米娜·穆罕默德表示，中国的七个部委刚刚通过了35项建议，对该国的金融系统进行绿化。几个星期前，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将纽约市五个养老金账户中投资于化石燃料的50亿美元撤出。然而，尽管去年全球从化石燃料撤资数额高达5万亿美元，但对化石燃料使用进行新的投资的数额也超过了8250亿美元。